播市民的心声，但愿你听得更清。 而家可能喺好短嘅时间入面都唔可以再听麦 Sir 嘅节目啦，感觉好似全部嘢都停咗喺度咁。咁唔知道点样去连结翻嗰种感觉咧，真系好唔开心。 DBC 将会唔喺度。我都希望 DBC 再广播啦。其实呢排嘅心情都唔系几好咯，即系又有得听又冇得听。其实我觉得就好似一啲小朋友六年班毕业啦，佢唔可以同啲同学每日一齐啦，嗰、那个心情咯。 我好唔舍得 DBC 咯。如果真系 DBC 可以复办嘅，如果马上你可以翻嚟做嘅，咁就好咯。 数码广播，市民的心声，但愿你听得更清。D100即买即播分类广告，争取 DBC 复播运动行动委员会呼吁全香港反对灭声，希望还 DBC 于民的朋友们，今日政府总部见证我们争取复播最后一战，争取 DBC 复播运动行动委员会不见不散。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唔好笑梁振英嘅民望低。台湾总统马英九嘅最新民调支持率只有 13%， 真系吓人一跳啊！梁振英成功夺权，改变北京心意，赢取特首宝座，香港从此土共当家，赢咗一场漂亮嘅建制内战。但是執政百日，寸步難行，狼狽丑態，不堪入目。他究竟行緊好運，定係行緊壞運呢？馬英九一生目標就係總統大位，半生人謹言慎行，一塵不染。但係成功走入總統府，亦係神話破滅嘅時候啦。政治權力嘅成功史，偏偏係佢歷史聲明嘅墓志銘。佢行嘅又係好運，定係壞運呢？我哋必须接受，我哋嘅人生系吉凶交杂嘅人生，所以街边嘅算命师傅唔可以话俾你听前程好坏嘅，因为佢嘅经历同你唔一样，佢嘅价值观唔等同你嘅价值观。天气有冷热，一日分昼夜，人总会经历时运嘅高低，运好唔使你教，条条大路通罗马，但运差又应该点样行止呢？易经乾卦有所谓潜龙勿用。龙喺水底，时机不备，所以劝你勿用。坤卦文言有所谓天地闭，言人忍。孔子解释坤卦六爻皆阴，唔具备大有为嘅条件，君子只能够忍服，储存实力，静待时机。就好似精神好、体能佳嘅时候，你当然可以选择滑雪、潜水啦。但系精神、体能都欠奉嘅时候，你就只可以选择睇书、听音乐等静态活动。这个就系顺应时势啦。好多人问命运可唔可以改变嘅呢？运气唔可以改变，但系行动嘅选择却操之在我。天生脚步有问题、行动不便嘅人，坚持以踢足球为终生职志，然后埋怨上天作弄，终生怨愤。这个唔系命运嘅问题，这个系选择嘅问题。一生人重要嘅大决定其实唔多，应该选择喺行好运嘅时候做决定，坏运嘅时候呢就沉着等寒冬过去。这个就系改运嘅最基本逻辑。春夏秋冬，我哋无法改变时序，但几时播种、几时耕耘，却可以由我决定。天意难违，命运却操之在我。 而家年满60岁嘅业主，可以向房协申请政府嘅物业维修资助，为自住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嘅地方进行有关楼宇安全嘅工程。只要你符合入息同埋资产限额，就可以得到最高40,000元嘅维修资助啦。想知多啲，可以打电话2839-7166问下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中年白好反感，阿爹，呢个节目系好唔爽我哋。 就可以证实呢，就是黄楚标是去问过，甚至你说请示过中联办。 我们如果要捍卫翻香港的言论自由，我们不希望有一个所谓中联办政治干预，我亦都不想这个阶段对我来讲，我这么快拿一个判断一定是中联办。 在这一秒钟，我开始主席，我要苏锦梁下来同我握手，我有礼貌，我要他来同我握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 早晨，早晨啊！ 十分系 林伯爷，早晨啊，杜教授， 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 有 呢个有可能系最后一次嘅系风暴的茶杯，我哋平常啊都冇试过礼拜日有呢个系节目嘅吓。 同埋咧就呢一排就算喺直播室咧，林伯。我哋因为配合爽报苹果嘅直播呢，我哋后面嗰个天窗呢就开唔到，因为反光。我就好鍾意开住个窗嚟做节目，因为即係出面嗰种嘅阳光，出面嗰种嘅感觉俾到入嚟呢个直播室呢好舒服。 打开天窗说亮话。 咁因为我哋今日冇直播啦，所以呢就即係我哋最后一天喺呢度。头先啊老总呢就都最尾嗰幾分鐘呢都道出即係少少嘅感性嘅言論。我相信佢特別講到話，我哋終於上到頭條啦。 終於 話。DBC 嘅問題終於上到頭條啦，即係終於呢兩個字都可圈可點。其實呢即係我作為即係從政者咁耐啦，十幾廿年裏面呢，有啲同事同我哋讲啊，你估有冇机会我上个头条呢，即係嗰啲议员啊，啲议员啲朋友啊，当年我成日都话喂上到头条未必係好事。 唔好恨啊，千祈。 即係 教授好得啱啊，特别係当呢个主流媒体最主要嘅新闻报道嘅时段呢，俾你多过一两分钟呢，你真係唔好开心，一定係 一定 结塔塔。 即係吓呢啲咁嘅香港而家呢个即係新闻嘅文化。嗰種嘅渲染啊，同埋甚至有時係一啲嘅甚至對頭條嚟講通常都唔會擺啲好嘢㗎啦。咁但係當然對 DBC 嚟講呢，咁點解呀老總覺得喂我哋擺得上頭條，原因就係、是、即係要還大班一個清白、 嗯、 還 DBC 作為一個夠膽喺而家呢個新聞媒體被收編、 嗯 被企埋一边，哇！一言堂越嚟越感觉重嘅时候呢，我哋点解被人哋啊呢、這个封咪封艇最后一天呢？咁所以呢即係都请教啊杜耀明啦，即係你睇到今天苹果东方即係摆咗头条啦，但係当然内容各异啦、 嗯、当然啦 即係你亦都听你琴日都应该听到，有听到过， 听到啦，系 YouTube 睇咗， 你嘅感 YouTube 睇埋添，即系你。 唔系嗰个系最好嘅，因为系原汁原味啦，大家会清楚，系清楚啲。 你嘅感觉系点咧？ 其实到呢个阶段咧，政府起码基本要做嘅嘢咧，就系、是、要做一个调查， 嗯、 一个独立嘅调查。因为清楚睇到而家 DBC 所受到嘅系一种嘅压力。啲压力来自最高层，起码 DBC 内部最高层嘅压力系打落嚟，吓、 嗯， 起码佢答出嚟就系话，由于中联办系有意见嘅，系、嗯、有意见，咁亦都喺个别嘅议题上面，譬如话请唔请李慧玲，啊，好清楚讲出嚟，嗱、嗯，除非呢个人系讲大话，假嘅，吓、啊，即系呢个错传圣旨，啊，嗯、如果唔系嘅话，就即系代表紧咧佢请示过，而跟住话俾你听，呢、這个系唔得。咁、 嗯、 但系无论何者咧，其实需要调查先啦，起码系嘛，起码 呢个都系寻日喺现场咧，就系阿张达明教授都系咁样提出过，系应该有个独立委员会调查。 同埋、嗯、另一样嘢就话，除咗呢一个个别嘅事件有咁具体嘅指示之外咧，喺、 嗯、 其他情况底下有冇同类型嘅 就算是有有咁具体或者是冇咁具体嘅指示呢，咁亦都係我觉得係需要调查囉。呢、這个就算係超越咗呢个资讯科技局啊，之前呢个商务呢、這个同埋即係苏锦梁嘅局啊，甚至係涉及到呢个新闻自由以至到系所谓嘅一国两制嗰个一国嗰、那个自由自主嘅问题呢，咁其实都系需要调查，事关重大嘅一回事囉。 咁所以我哋一路都讲呢，即係你蘇錦良即係喺面對我哋呢咁嘅問題呢，仍然話係一個商業嘅糾紛。 但攻守啦，一陣就收返，而家又話定性返為一個股東嘅爭拗，真係呀。 唔係，即係就算係一個商業嘅糾紛呢，即係商業糾紛背後係你可以定性，其實佢可以搵文字嘅藝術。佢係呀，係商業糾紛啦。不过内里一阵你话佢喂，其实咪就係因为大家政治立场不同，王楚标话我唔想得罪中联办，唔想得罪中央政府，咁同你而家开头合作嘅时候同郑经汉唔同睇法，咁嚟定性为成为一个咁样嘅商业纠纷，其实背后咪即係由政治目的而引起嘅商业纠纷囉，係咪 政治考虑。 唉，政治考虑冇错啦。呢、這个就係任何人都有考虑㗎，係咪 咪啦。咁你作为一个商务同埋经济局经济局嘅局长，你咪要关心囉。有好多要考虑，包括其中一个就係广播机构呢係提供一个服务系俾广大嘅市民 嘅。 你有冇从嗰个角度去睇㗎啦。换转头，虽然我哋一再都唔系特别对某个局长嘅好感，嗱，我睇住呢个系我揸住份报纸咁样讲，政府就住呢个系反而系呢个系医学美容嘅问题咧，就喺度评估一样嘢，就话，喂，如果一旦咧佢系倒闭嘅时候咧，嗰、那个可能性系点咧吓？如果系嘅时候，对消费者影响系会进行评估，喂，嗱，呢啲尚且政府会咁样做，我请问你，一个咁样对吓？就点到我哋点样谦虚到我哋有几十万至一百万嘅听众啊？ 呢啲奥运嗰个转播权咧， 系咯，咪就简单啫嘛， 好简单啫嘛，就系、是、你涉及到公众嘅利益或者知情权嘅嘢咧，你政府就唔能够唔参与呢一样嘢去解决呢个问题啊嘛。即系如果苏锦梁唔得，又要揾林郑月娥又出嚟，系咪可能要揾林郑月娥打得嗰个？ 我知啦，我知点解啦，阿林伯头先讲呢段新闻。哎，你知啲高官全部都要整个容㗎嘛，好紧张啲啊，医学美容㗎可能、可能佢自己是客嚟㗎大佬。係咪 政治化妆。每一个出嚟嗰块面都咁胶㗎，好紧绷住㗎， 即係同佢有好有关联㗎、所以你唔好怪佢哋啦。不过推而讲之呢，其实两位你过去见到政府就算一间酒楼啊、一间大酒楼或者连锁店嘅大酒楼執笠，牵涉到一百几廿个嘅员工。 是啊， 你劳工处都要介入啦。张建宗 啊，劳工处处长喺呢件事度都冇讲过咩。喂，我哋有二百几个员工嘅失业㗎。 咁所以即係你牵涉到即係有近二百个系咪？即系高峰嘅时候，真系 有三百几人，三十几人系咪？咁冇二百几人失业。 咁你话有二百几人失业，同一间 有二百几个家庭冇饭开， 系嘛？ 匪夷所思噶。以前就算譬如话浸大，即系同学校有啲 争拗， 争拗涉及到劳资嘅纠纷，劳工处好热心， 系啊，好热心， 好热心。佢起码唔做嘢都好，原知道个情况，打电话保持联络。 系啦，嗱，我又系老鬼啦。喂，当日我系佳艺电视嘅员工代表嘅时候咧。当时的通讯是没那么进步的。好的劳工处官员是可以找到我们的联络方法。 是吗 打到电话给我们跟我们。而且办公时间以外的。 是啊。 好的好关心的真的。喂怎样你听日怎样你的员工都有我们的安排。 他掌握了情况的。到现在没有劳工处人找过你们的。 绝对没 有。这个很奇怪的真的。 是。呢、這個就證明咧，林伯你話即係佢哋好嘢，其實梗係好嘢，即係證明咧，其實每個工會啊，即係英國政府、港英年代，甚至而家啦， 急住啊， 每個政府點止急實啊，所有工會嘅，我相信你哋啲代表。每人都有个大红皮快佬啦大佬。 冇个特别厚添啊。 係真係点样搵到你你出去个几时出入香港同边啲人见过面我话俾你听。 一清二楚。 我哋在座呢三个，我相信即係我哋呢啲咁嘅小人物啊，我相信我哋都有唔少快乐啦，即係而家根本维稳费啊，大佬咪点会7800亿啊？你諗一諗啲钱用喺边度啊？所以呢讲返呢个呢饼带啦，沙两位，即係你会睇到呢，即係事到如今，如果你话即係人多与少，即係唔係最重要，而係我哋带出嚟嘅一种个内涵同埋嘅因由，呢个係紧要。因为市民係要消化嘅，係咪杜业，我諗你睇新聞，即係作为学者，即係过去几个一两个月呢，可能有啲听众就话，唉，唔通真係商业纠纷，係咪唔通真係大班识错人啫，係唔好搞到又话要政府介入啦，乜嘢你新闻自由㗎嘛，咁真係我有啲中产朋友都係咁同我讲。 系咪？ 喂，你有时又叫人哋唔好介入，而家要咁高调介入，佢哋系唔明啊， 系 真系唔明。咁所以咧，我觉得阿杜月明，我请教你，即系究竟如果呢饼带出咗嚟啦，你觉得市民嗰个嘅反应啊？当然唔信嗰啲冇嬲讲啦，唔信嗰啲继续唔信。但系喺中间嗰班 半信半疑 嘅，你觉得个效果会系点？ 其实有唔少朋友都好早之前咧，我即系尝试游说佢，即系点解呢个涉及到呢个言论自由，就唔系单单系一个即系股东之间嘅纠纷咧。咁佢哋都话有乜证据啊？即系一个政，因为话政治打压咧，咁系需唔需要多啲嘅证据咧？咁我谂呢个证据本身未必系百分之百，但起码就系、是。我觉得牵头咧就话俾我听，有多少线索喺度，系需要再挖深啲，去了解多啲有关嗰个情况系咪政治嘅打压咧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系话有冇政治打压，从一个观众、从一个市民嘅权利去讲啦，呢个系唔系好相关嘅嘢嚟嘅。因为我就少咗个电台就少咗电台，少咗 DBC 就少咗 DBC， 对工人嚟讲就系一个损失嚟噶啦。本身就有损失，我唔理前面发生咩嘢，但 系 好多人又好关心前面发生啲咩嘢。咁而家多咗呢段嘅资料嘅话咧，就尝试可以解释到前面发生嘅嘢而导致到今次嘅损失咯，公众嘅损失咯。 所以我估计咧，林伯啊，杜耀明，我觉得即系。是呢一段嘅声带呢，某程度上面今日如果啊啲朋友打开电脑睇新聞，揭开呢张报纸喺度飲茶倾偈嘅时候呢，我觉得起到一定嘅即係作用，以及喺个了解上面係多一个层次。呢个係好重要，否则嘅话即係你点样能够啊跟住落嚟喺立法会啊，呢、這个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啦，26号呢个星期五就开会啦。我觉得呢，我甚至希望啊，即係当然你要政府做调查嘅话呢，政府一定话喂，第一咁你即係系咪真系咁大嘅政治因由啊，点解要政府介入，咁呢个仲唔系一个好好嘅即係背景，你咪查囉。你咪查下究竟系唔系咁嘅事咯？咁你唔通苏锦良继续讲话商业纠纷咧？冇可能噶嘛！因为始终即系个压力咧，我相信而家咧真系希望呼吁大家尽量 要俾压力佢嘅，因为 抽时间嚟 到。佢一路以嚟嘅态度一路睇唔到，但到今日佢仲系咪可以睇唔到咧？ 即系诈训啊！又 继续失效咧， 继续诈训 啊！阿耀明兄啊，系冇可能嘅。嗱，我而家我有时我都开始混淆。我今日我喺坐喺呢度。我是以员工代表的身份定以主持人身份，但我希望能够以主持人身份去讨论这件事。好啦，如果以主持人身份来讲呢，就是昨日是有位员工姓林的在现场讲了，也都向传媒公开讲了，有证据知道苏锦良是听过这段录音带的。如果是听过的，他是不是聋的呢？为什么不做些事呢？嗱，如果他觉得有个姓林嘅人咁样公开讲佢係诽谤佢嘅，係煽动群众嘅，拉佢啦，告佢啦嘛，係咪 咁所以呢啱嘅，即係諗白，即係而家我哋讲緊嘅就係实事求是， 係 你政府点样你都要了解调查，甚至呢係向黄楚标而为首，唔肯呢个嘅即係呢个逾期啊注资嘅股东呢， 令到一个发牌的 DBC 不能够继续开咪呢，你苏锦梁是责无旁贷的咯。 其实已经足够呢构成一个案件呢， 是 一个所谓即行政申诉专员的。佢喺个行政嘅操守上面，我觉得本身就系好多错失喺度嘅，即系佢唔做嘢啊嘛，系嘛，即系唔通唔做就唔错，唔做都可以有错向，系咪先？而家就情形就系佢唔做，而令到个台一路一路系啊，人手又流失，资金亦都系即系唔注入嚟，而到最后个台就会因此而呢、這个啊，即系瓦解嘅。 冇错，冇错。 呢、這个所以变咗佢嘅不行为、不作为本身咧， 都系就系、是、一个疏忽，以及一个严重嘅即系缺失啊！即系作为一个即系副掌理呢个政策嘅局长，系嘛？我都唔理佢啊！林鹏，我都唔理佢系咪听过。哎，我唔理你之前你有冇听过啦。咁你而家你听到如果咁，你如果你认为喂真定假噶，系咪即系咁？你咪查下咯。是不是啊？你唔好猛咁坐喺度就话好多个问号，呢、這个又问号，嗰、那个又问号，跟住话啊唔关我事，你哋搞掂先啦。商业 你监管部门咧，你要寻找答案啊嘛，要 解决问题噶嘛，呢、這个亦都系有啲人咧好怀念港英，就是、要解决嘅。佢解决你唔满意都好咧，佢系要解决有个问题出现咗喺公众嘅议程入边，佢就要解决噶啦。呢其实亦都系以前做官一路要以嚟要做嘅嘢，而家好似已经冇啊，礼崩。落坏已经系嘛，即系变咗有问题唔去处理唔去了解，跟住问题出咗嚟之后，如果再唔去解决，喂咁呢个行政系统喂有同冇冇分别噶、啊？ 今日虽然星期日，我哋好清楚好相信，呢、這个系苏锦梁佢嘅下属一定有听紧，就 系大佬啊，咁 好郑重咁样讲， 系 郑重咁样讲。 好 呢件事咧，由今晚十一点之后咧。是会薪火相传，好多其他唔同嘅团体会加入咧，用佢哋嘅方法延续呢、這个咧，争取言论自由空间啊！ 冇错，同埋阿林伯，即系我嘅感觉咧、就是，就系即系呢件事而家嚟到呢个阶段咧， 系 我哋去到今晚十一点， 系 正如你讲薪火相传， 系 我哋有位即系老友记啊，大家嘅同事刘南光， 系 佢。絕食而家最低限到佢 七日嘅話， 七日有七日係好危險嘅。 係 坦白講，即係對於一個人嚟講，阿劉南光幾多歲？都五廿幾六歲， 五十到 就嚟登陸嗰種啦。我估嚇、啊，即係我覺得，即係其實絕食一種自殘咧、你有一個咁中意食嘢嘅劉南光添啊，仲係嚇。即係對於一個你對於我嚟講，我係麻麻地嘅食嘢，有得食就得，冇得食就得。对于佢咁中意食嘢嘅人，要绝食七日咧， 我相信嚴重嘅控訴嚟。 我相信呢个严重嘅控訴同埋佢嗰个嘅真系缺知啊，同埋愤怒啊， 好大啊！ 你谂下，即系你点解要令到个人一个打工啫，一个 DJ 佢中意喺度开下麦，讲下饮饮食食，就唔系好似我同你咁吓，即系啊！哇！火都嚟埋对政府啲嘅政策嘅时候，但系刘南光琴日佢都讲明，喂，我系真系搞嘅饮饮食食，同啲师奶倾下偈，讲下点煮餸，我都系咁激愤。咁你政府做乜嘢咧？薪火相传，嗱嚟紧嗰啲日子咧，我相信就系呢个薪火相传喺呢个公民广场啊！我希望市民，你未嚟过呢个公民广场。是撑 DBC 的话呢、我都希望你由今晚开始。今晚呢我哋就一点至五点呢今日晏昼一点至五点集会开始的。五点钟开始呢就十级自由风的节目一路同路 是 转播呢个集会。八点钟呢大班都会出嚟。 是 啊咁同一众。 不 过 呢是喺呢个是早上呢就当然呢我哋知道场地呢是有其他嘅团体呢是早已呢得到同意呢 喺 度进行活动。 冇错。 咁于是我哋是就同啲是昨日都同啲是支持嘅是市民讲我哋请佢呢稍微呢上午呢当然佢愿意去我哋有空间嚟到嘅。但盡量我哋唔好引起其他人嘅唔方便咁我哋一點後呢我哋工作人就喺現場呢就做 呢、這個即係諗白你呢個決定呢相當好因為始終呢即係人哋係早 安排， 一早安排定咗， 同埋 book 咗吓，咁我哋冇理由着球扣尖，如果我哋系咁，咁点可以有口话人 咧？同埋咧，我都系要高度赞扬呢行政处方面嗰个系代表咧，佢一路都好客气，同我哋系有商有量咁。同埋咧，寻日警务处嘅代表同我哋一齐坐低倾咧，亦都系好，大家好合情理啦。 其实通常咧， 下一个行重个团体， 呢啲咪真系解决问题咯？但系其他部门咧，即系咁咧，其他系嘛？ 所以你见到有时咧，有啲公务。公务员我同无数公务员即系专登揾我同佢即系搞即系见证婚礼啦。佢点解啫？佢话佢好欣赏你哋呢一班人，系嘛？我又系同唔少警务人员啊、消防员啊等等咧嚟去做见证。 嗯、 即系呢个就系即系大家角色不同，嗯、但系正如杜耀明讲，你解决问题。但系唔知点解个啰柚坐咗上去做局长嗰啲咧，唉、哎，新闻之后继续倾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蔡敬文报道新闻。数码广播员工连续第二晚在政府总部楼下集会，争取政府协助复播。大会指高峰时期有5000到6000人出席，警方表示大约有1700人。集会在晚上大约11点时结束。集会期间，大会播出一段录音声带，声称是主要股东黄楚标同台长郑经翰一段对话，内容包括黄楚标向郑经翰表示担心 DBC 若聘请李慧玲做主持可能惹起中联办反感，当中亦有人表示不想卷入政治漩涡。黄楚标接受其他电视台访问时不评论有关录音，指法庭有禁制令禁止讨论董事会内的事情。另外，数码广播主持刘南光宣布绝食，直至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同他们会面为止。复办第二届的维港渡海泳朝早8:30展开，有1800名泳手参与，当中年纪最小参赛者有12岁。今届赛道由鲤鱼门三家村公众码头出发，终点是西湾河海滨公园公众码头，全长1.2公里。由于参赛者众多，大会引入两部水底声纳探测系统监察水底情况，确保泳手安全。警方在天水围检获大约价值756000元毒品，拘捕一名男子。警员昨晚在天水围深湾路坑口村巡逻时截查一架的士，车内一名男乘客将一个环保袋抛出车外，警员在袋入面检获一包重约1公斤怀疑冰毒，并在男子身上检获少量怀疑氯胺酮，他涉嫌贩毒和藏毒被捕。睇下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举行7年嚟首次地方议会同行政机构领导人选举，但由于哈马斯嘅抵制，选举只能够喺约旦河西岸进行，唔包括加沙地带。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喺比拉市一个投票站投票时话，呢个属于巴勒斯坦人民嘅民主选举。天气方面，天文台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是颇高。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1%。 好了，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数码广播，市民的心声，但愿你听得更清。 我好支持你哋 DBC， 我都好唔开心咯。你哋本来喺度做咁耐，同埋我好想由细听到大，点知又冇得听噶、哦嗯。我都好中意听 DBC 噶，同妈妈一齐都。 吓、啊、，DBC 又冇啦。其实国内已经收得系好好嘅，好听嘅、嗯，但有时都好断啦。咁我觉得又消失咗咯，又要吓、真系好好珍惜而家所香港睇到嘅资讯。 即係我哋真係要好珍惜，因為我覺得自己喺國內嘅話，好多嘢都係唔知道，即係香港人真係要好好珍惜呢樣嘢咯。 DBC 你又被封麥啦，咁點搞咧？即係日後啲小朋友或者啲大朋友，或者更加啲冇朋友，咁失去咗你，就好似失去咗大班樣本一個精神支柱嘅大佬。 數碼廣播，市民的心聲，但願你聽得更清。 播云天七日晴，开心快活人梁继章心底话。 各位好朋友，今日开心快活人二播嘅第一日，自己嘅心情出奇地平静。其实呢几日我谂咗好多关于停播、复播、二播呢事，心里面有个感觉，我觉得做 DBC 嘅节目主持同埋做 DBC 嘅听众，可以话全香港最幸福嘅一班人。因为我哋做呢个节目嘅人，我会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次有机会翻嚟开麦做节目，都系好享受嘅过程，并唔系好似有啲嘅节目嘅主持人咁，只系当一份工，日日重复又重复，讲啲自己都觉得唔好笑嘅笑话，做啲自己觉得好听嘅节目，但系人哋觉得唔好听。做 TBC 嘅听众都好幸福，因为每一日、每一次都系用最兴奋嘅心情去陪我哋做节目，享受我哋节目嘅每一分每一秒。唔似你好似听其他台嘅啲听众开住个机，只系因为习惯，想有啲声陪住自己。问佢主持人讲咩，可能冇听。佢当然讲翻转头，短暂嘅相聚，一个礼拜嘅节目时间，只系得一个礼拜，系一件痛苦嘅事。不过咁睇，如果用永恒呢两个字嚟比较，咁做一个礼拜同做一世嘅节目，其实都只系白驹过隙，算系咩？有几长？人一世里面每日都会撞到唔少人，街上面日日都有人在你身边行过，但他们叫什么名字，他样子是怎样，你一定不会记得。相反，生命中有一两个人可能只是在你生命中出现一段很短的时间，但你一世都会记得。甚至曾经讲过的一句半句话，一个半空的眼神，一种似有或无的感觉，都不会忘记。DBC， 我相信就是这个你永远不会忘记的人，永远都有这一份回忆锁在心里面，只有自己才知道他的存在，生生世世莫忆莫失莫忘。开心快乐人同你永远是开心快乐，无论将来有几耐，今日我们一起已经足够。送给你好朋友， 便有你一碗暖烫的鼓舞，沾湿我眼睛，有人祈求我归家，来伴 侣。政府建议的长者生活津贴，每个月2200元，够65岁有经济需要就可以申请，只要简单申报入息和资产，自住物业唔计，仔女俾嘅钱唔当收入。生活津贴系要嚟帮有需要嘅长者，有超过40万人受惠。其他长者够70岁可以攞生果金。想知多啲详情，打社会福利署热线3595-0130问下啦。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中年白好反感，阿爹，你话呢个系好唔想我哋结婚，好唔想见到佢。 起码就可以证实咧，就系阿黄楚标系去问过，甚至你话请示过中年白。 我哋如果要捍卫翻香港嘅言论自由，我哋唔希望有一个所谓中联办政治干预，我亦都唔想呢个阶段对我嚟讲，我咁快落一个判断话一定系中联办。 喺呢一秒钟，我开始绝食，我要苏锦良落嚟同我握手，我有礼貌，我要佢嚟同我握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 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 早晨，早晨啊！ 八点三十九， 林伯啊，我哋就要喺每一段嘅新闻完结之后咧，都讲一讲咧。 好啊， 因为咧，我哋DBC 数码电台咧就由今晚十一点就开始停播啦。但如果有热心市民吓，即系想了解下我哋嘅近况咧。亦都因为有一班热心市民咧，为我设立咗个电话热线。 系，原先嗰个电话咧就系以前咧就系嚟听 我哋嘅直播，但系咧我哋可以日后如果有啲咩最新嘅消息咧，我哋就用呢个电话嚟向同公众咧嚟去呢个联系嘅。呢个电话咧就系36786789，好容易记啫。 36786789系啦，呢个热线啊。 系啦，冇错。咁呢亦都要提一提我哋而家 呢个系咧系听众热心自己同我哋做嘅。 冇错，冇错。所以真系我哋真系一方有难吓，八方支持。另外呢当然其中一方就系即系律师楼嘅支持啦吓，即系因为律师楼咧，我哋就周启邦律师事务所。咁我哋而家咧嗰个诉讼基金嘅户口咧。就是恒生銀行的28044194000001、28044194000001。如果你入數呢，將你入數字寄返嚟中環德輔道中71號永安集團大廈23樓。我相信林伯你喺即係集會嘅期間呢收過，你都俾過好多張支票俾我啦。 有一位太太呢，佢就係因為話嚟我哋活動呢跌親。咁佢掛住一個咁樣嘅手鐲咁掛住，咁佢就話咧係叫我幫佢咧係寫咗支票，然後佢就簽名，即係好似話跌到係左手右手仲可以簽名。 係， 咁佢係佢話得啦，同我寫10000蚊啦咁樣，真係 嚇。啊，真係多謝，即係我相信即係不在乎錢多與少，當然10000蚊係好多嘅， 係好多錢我都得嚇。 但係即係就算大家捐10蚊、8蚊。我谂我哋成个台咧上上下下，我谂大班啊何国辉等人咧，都觉得呢种心意就系代表紧我哋呢个社会对言论自由嗰种嘅珍惜， 系 同埋即系希望即系维护 吓吓。现场咧都有啲系工作人员义工话俾我听咧，有啲系可疑嘅人物啊喺度监视紧啲活动。咁我好希望呢啲係政府官員呢係喺度睇下呢個係一個公開透明嘅活動，係市民自發嘅行動。 即係 你見到市民咁熱心，點解你哋乜嘢都唔做呢？ 咪坦白 淨係識得呢做啲鬼鬼祟祟嘅嘢。 任何呢一啲即係我從事喺呢啲咁嘅社運啊，雖然我唔係好似阿長毛咁成日抬棺材啊，不過即係呢十幾年裏面我從政以嚟嘅大大小小嘅示威請願我哋感覺到特別係0371之後呢、周圍呢一種人嗰種嘅你容易睇得出嘅。 係睇到 嘅 係 即係你好容易佢亦都唔介意你睇得出。係咪 佢哋呢甚至乎呢係有 想你睇到 嘅。係啦冇錯。 三幾個人聚埋一齊好似懶係好似傾偈咁樣 嘅。有幾類人嘅我覺得有幾類人。 實際係睄住四圍咁樣。 有幾類人杜耀明你嘅分析又係點呢 有類人就真係即係好便宜啦。 好便宜。 有類人呢就令你知道佢係嘅。咁就變咗就即系便衣嘅公安嚟嘅，即系睇得到嘅， 即系 有啲潜入人群嘅， 系啲潜入人群，有时间中咧，甚至咧系要激过你哋吓，煽动下你哋，最好你上去冲上台度抢咪，再讲多啲嘢嚟，去令到个场咧系失控。 但亦都有人咧扮一啲咧係友好嘅姿態，就話俾你聽，喂，我嚟自邊度邊度㗎啦，你哋如果咁咪好啲囉，你點解要咁啊咁嚇？係有啲有一樣有啲 緊要啦。咁總言之咧，嗱，講開呢個訴訟基金咧，就如果抬頭咧支票社最緊要咧就係周啟邦律師事務所。我哋再次強調咧，李卓仁同埋朱耀明咧已經係申請緊呢一個信託嘅銀行户口，但係因為開呢啲銀行户口咧，大家都知咧。是相當即係仔細去考核嘅。咁所以 我唔係幾明白，特別一涉及到有係議員做去開户口就當係特別 一來涉及議員呢 就一方面可能我唔知啊，因為我唔係銀行，但係真係我哋議員一開户口咧，真係唔知點解佢要查你好多嘢。咁可能因為驚你，即係因為你如果一開俾你咧，你啊議員咁，即係跟住啲即係跟住內籠係點？但係講真， 但係我哋香港冇法例話可以捐獻俾呢個， 唔係佢唔係淨係睇呢樣嘅，我估佢仲有其他啲金融嘅，但係即係我唔 有少少政治考慮嘅， 有少少政治考慮，但係我真係唔敢喺呢度頒。 即係好多人以為議員開户口應該易啲 其實好多人其實議員做好多嘢比其他人難，好多人唔知道啊！即係坦白講，譬如你去酒樓度去飲茶 嚇， 哇！如果啲酒樓經理鬼死咁，人哋幾百幾人喺度排緊隊，你哎呀，鄭議員你 個大無私樣係嘛？ 做得你仲要排到最尾啊！唔該你啊，你真係排得多，你行前少少，你俾人哋話你打尖啊！唔好講笑啦。講翻呢一樣咧，我哋而家個户口咧。我相信嗱，經過微核算呢一兩晚咧，呢個第一晚都接近70萬啦。 係，昨晚應該係更加多嘅。係， 昨晚同呢兩晚同埋加埋我哋户口咧，我相信都應該即係接近400萬，甚至更多。咁啊，星期一嗱，我哋呢個咧3、6、7、8、6、7、8、9咧，我哋定期會講呢一個嘅即係嘅數目嘅。咁大家就可以緊跟呢個了解，好冇？嗱，我哋講翻。唉，真係喺 YouTube 啊，大家聽到嘅，琴晚啊，林伯你都喺將呢個 YouTube 得到嘅絕密啦、啊、正所謂絕密嘅聲帶，我哋今日咧當然要繼續攞翻出嚟、 啊。因為有啲涼粉部咧提出咧就話懷疑呢段片段嘅真偽嘅 哎呀， 唉， 點都會有人 懷疑乜鬼嘢 啦，係咪？ 懷疑調查啦， 即係有時咧，嚟到呢個是非黑白不分嘅社會咧，即係你做乜嘢，如果唔信嗰啲人咧，都會用好多理由、好多藉口話你啲都唔係真嘅咧，假嘅啫。啊！你都未人頭落地， 同埋第一個反對應該黃楚標嗰出嚟話啊，唔係我講，我冇講咁嘢啊嘛，係咪先？ 係咯，嗱，我哋嗱，當時出邊我哋監製輝哥好好啦，將我哋分開咗呢、這個，即係容易啲聽，大家更加深入去，即係知道個內容咧。我哋因為呢、這個聲帶咧係分兩個主調嘅， 啱 唔啱講？一個咧就係關於請主持李慧玲嘅事引申出嚟。中聯辦嘅問題，第二咧就係、是關於注資嚇、啊、買唔買賣唔賣股份嗰啲問題，我哋首先聽第一個段落先啦，係 同埋注意聽住大班係就住呢個係討論到佢對呢個編輯自主啊，對呢個係主持人啊或者其他股東要承擔責任嘅時候，佢點睇法啊？ 冇錯， 你頭先話節目咧，你個大聲台咧，見到有個李慧，佢而家喺度。主要鬧政府，點解鬧中政府？因為想我哋 個 台 咧做，乜我哋 鬧 政府？ 佢就係 問題。 係你即 係 佢而家最 行。 係 咯，最行 嘅 鬧 呢樣。 我當到我 問佢，但係呢樣嘢我 哋又想鬧啦。主要 你 咧， 我就得。咁佢嚟到我哋個台，佢主要咧想做咩？ 係咯， 係咯。 呢個咧就 我哋都想聽下呢個涉及 啦。我哋 呢個整個政策上， 個政策我非我政策先啦。做電台咧，其實最緊一樣嘢就公信力，即係我哋做政府行事啦。即係包括我在內咧，好多人話我哋做政府行事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其實電台要有個公信力先能聽，有人聽先有人去選擇咁樣。我哋最緊要我哋做政治立場。最緊要就係事情是非非嘅，如果政府係需要監察嘅，如果政府唔監察到底，咁我就唔擔心嘅。即係總之我哋犯規，我哋就針對性，但係我哋唔好做後事。即係如果問我哋就冇公信力嘅話，即係 唔係因為李慧玲咧，我哋就聽係好嘢咯。我亦曾經你同我講過，我哋同阿中聯辦好反感阿爹。我哋係好唔想我哋， 好唔想要佢， 係唔想我哋。但係我亦佢講，即係此消彼長啦。你頭先講，但係如果萬一佢嚟到，大班控制唔到咧，嗱賺錢我哋咁方便，但係我哋想參與政治或者係去捲入呢啲咁嘅叫呢啲咁嘅漩渦。我哋應該明確清晰。 我諗都要好清楚講咧，做傳媒咧，第一我哋一定要有個獨立性啦。所以我唔知呢個講得好唔好先。第二咧，我唔可以 話咧，我唔制香港，我唔制老大陸，我香港制澳門呢樣嘢，一定唔可以做。但我解釋咧，我哋係希望咧，我哋有宗旨啦，我哋都希望股東咧，即係我都分開嘅，一定冇為股東，一定冇為管內容嘅，即係我所謂做編輯啊，我都有自主嘅。咁第二樣嘢真係有編輯自主，立場我哋唔可以完全嘅，但係我同所有節目主持人都講咗，我哋一定要根據事實。你可能唔同我哋做。Okay, 我哋將做啲好嘅節目，有影響力，有公信力，咁我哋咪賺到錢咯。但我哋一定唔可以有政治交易嘅，啊，即係我哋唔可以話我幫幫我話揾我睇唔得幫邊個啊，又或者中聯辦搞掂我哋，我哋專欄專欄黃主辦咁又唔得嘅，即係呢個就好簡單，一定有公信力嘅。Okay, 即係我哋有我哋 嘅立場，因為我哋唔想。為咗啲咩？點解你啲不必要 嘅？你都要小心嘅。點解咧？嗱，我都要講清楚，即係今日仲嚟睇我嗰啲大佬都明白啦。當你做咗傳媒嘅時候咧，一定有是非，係會有是非㗎。我警告大家先。但有咩是非咧？我孭曬嘅，個大班哥，要揾個大班哥，將你嘅壓力卸咗。有咩用？卸我度得㗎。係，亦都好照住我唔使你唔使 我 唔係唔 係簡單。我警告你，我啲有意見。 讲完就算啦，呢句咧就系即系基本上作为一个传媒，你一定要讲吓，将件事正如好似林伯你成日都话啦，喂，我哋即系主持人或者一个传媒，你要将一件事编排铺排出嚟，由市民去定夺每一件政治事件嘅好与坏，啱与错，呢、這个就系传媒咩、叫 mass media 啫，系嘛？即系我简单，我做常人嘅去演绎传播咋，学者啊，即系我系咁样睇，系嘛？ 评论节目就系咯，基于啲客观嘅事实作主观嘅系分析同埋判断，佢唔一定啱，但系一个参考，系咪？ 系啦，冇错。因为始终我哋都唔系啱晒啊，系咪？我哋都有我哋有时嘅主观，不过咧 有事实根据， 系啦，你以一个事实根据铺排出嚟咧，听众听完你闹啊中联办，你闹中央政府，你讲艾薇薇，你讲李旺洋，啲人会睇下事实系点，你闹得激。亂咁鬧，你有 backfire 㗎嘛。 嗱，從剛才嗰段聲帶我哋睇到，一大班係話過，唔可能呢係一個電台嘅營運或者一個電台嘅編輯呢係作任何嘅政治交易，呢個好清楚。點解會講出呢樣嘢？係因為討論到李慧玲嘅聘任問題，係黃楚標先生係話係佢係好惹火㗎，係講過同、中聯辦嘅彭主任傾過，佢哋覺得佢唔鍾意佢嘅， 係即係呢一段好明顯啦、杜耀明你聽到，即係我相信就係、即係成段頭先嘅聲帶呢係、引證咗 唔係 黃楚標係 我留意到一個細節添，就即係首先就係黃楚標就係話中聯辦好反感， 係 同埋跟住佢講多句呢 David啊，即係可唔可以講嘅李國寶？ 李國寶係 即係咪咧咁啊？即係叫即係唔係我淨係我講㗎？係 佢同意㗎， 即係唔係淨係 知呢件事， 唔係淨係我一個人喺度亂傳聖旨㗎，而有個即係李國寶都係啊係啊，呢個係即係咁樣樣講。 跟住係聽， 換之呢個係真實嘅程度係高好多啊！即係兩個人， 仲有一把聲係叫李國章先生嚇，佢而家行政會議嘅成員，佢嘅講法就咧。河水不犯井水，即係亦都係呢，佢係意圖呢就係、講出咗，如果係呢個係我諗唔係如果呢，直情佢希望大班喺管理呢個係電台嘅節目嘅策略方面啊、編輯方面呢係要照顧到呢唔可以得罪某啲人囉，係咪？ 而最尾嗰個應該黃子欣呢、我睇飛我睇呢個 YouTube 嗰度，其實一脈相承嘅，佢幾人講嘅，一個就講即係河水不犯井水，一個呢就指出即係黃絲打，即係呢個李慧玲嘅一個節目， 係啦，佢啲推動嘅運動， 推動呢個其實係講呢個釋放情場嘅，好似係，咁所以變咗就即係話呢， 就对于中国嘅问题咧，就唔好斗。系咁呢个亦都好清楚带出个信息咧，就涉及到，亦都系唔单止李慧玲，而系整个嘅即系言论嘅嗰个嘅尺寸咧，就度好晒噶啦。就涉及到中国嘅嘢咧，就千祈唔好斗。 即系我哋咁呢个讨论李旺洋啦，我哋唔可以讲艾薇薇啦吓。 咁所以咧，即系呢个好清楚咧，其实即系。第一段呢、這个声带呢就话第一已经唔能够否认呢即係如你黄楚标基本上就係有同中联办喺即係电台嘅工作方针上面呢係讨论过兼且得知佢哋唔高兴佢哋唔高兴呢哇大佬真係正所谓太监吓咩呢个皇帝唔急就是、太监梗係即刻急啦係咪点夠胆再喺自己吓、啊、作为股东嘅电台於是乎咪俾压力俾一大班、嗯、喂你唔好再搞。因为有一句 呢。睇返你听返细心听返呢九九嗰段就大班系提醒佢嘅股东同埋佢董事就话搞传媒呢个咁嘅行业一定系好多是非。 是 啊、然后佢就话俾佢哋知，你唔使担心、啊，你啲是非，你咪卸嚟我呢、这个吓、 啊、总编辑、 啊、 台长 执到咯，系咪 身上？ 系、啊， 即应该就系咁啦，系咪咁？但系即系点样去说服都好，得到嘅结尾嘅结果咧、 啊， 就系而家佢哋咪唔注资咯，系、嗯、咪？于是乎你咪睇到。即係因為有一句咧，我聽得唔係太清楚，不過類似嘅就係我唔想有不必要嘅損失咁上下。即係你哋咁樣搞咧，即係你唔係太好。一個電台搞到咁，你係咪想咁啊？因為佢咁啊，啊你哋而家鬧香港政府同中國政府，你係咪想我哋個台都係要咁做啊？咁 因為亦都聽到一樣嘢咧，大班就即係講嘢從嚟冇咁客氣嘅喎。 咁我哋股東嚟㗎，就係董事。 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但即使係好。好客气咧，但系都讲得到一个基本嘅原则，即系好难控制嘅，好难控制。即系换之，你叫我唔好河水就唔好泛井水，你叫我就唔好斗中国嘅嘢。但系即系其实个意思就话，喂，好难控制啲节目主持人，佢讲按照专业嘅判断，我要讲中国，我要讲李旺洋，要黄师带行动嘅时候，系冇得控制嘅呢样嘢， 不应控制， 亦都唔应控制，所以变咗呢一个亦都系，我觉得系。那個問題講完曬之後咧，係未解決嘅。 係啦，抽絲剝繭喺呢個矛盾喺邊度真係。 矛盾喺度。同埋有一點咧，即係我成日我都覺得，即係如果你一個普通嘅商人， 嗯， 不過當然佢唔係普通商人啊，係咪全國政協嚇，唔係點撈得咁過癮？ 堂堂大地產商 係咪咯？即係呢一段聲帶我就 label 佢成為即係我哋。标签呢即係佢个名字好明显叫中联办好反感声带。就係咁啦。因为成段呢、啊、一段呢就係、是、特显嘅就係中联办好反感。郑大班你做呢个台就要河水不犯井水、啊、或者井水不犯河水。 啊、 你又唔好闹。 喺呢段声呢我睇唔到大班就扮暗春、啊、因为对面呢嘩好劲㗎黄楚标主席。 四个人。 嘩仲有呢个系李国宝仲有李国章啊仲有呢个黄子欣啊以一敌三敌四系咪唉。 咁所以大家就听到即系近呢几个月大班嗰种嘅忧愁系嚟自啲乜嘢。即系有时佢自己即系有啲嘢佢又真系唔讲得㗎嘛。咁、嗯、作为一个股东佢对于呢方面佢真系即係呢種氣呢就自己估曬吞咗佢、 嗯 啊、又要面對成個台嘅管理又要開咪你諗下呢種壓力呢、嗯、即係大家今日嚟、啊、到今天一點鐘嘅集會就開始八點鐘呢大班會延伸喺我哋嘅廣場同、嗯、我哋撐到尾八至十一我相信呢今日你能夠嗱頭先有個網民都話聽完林伯你講、嗯、跌親隻手嘅阿婆 今 日都嚟。 係。 咁有啲網民話咁我今日唔嚟唔得啊。 嗯。 係咪即係你會見到即係我哋嚟到今天而且有劉南光我哋要去撐佢㗎。 所以我有啲失望啊杜耀明作為你係一個你培訓好多新聞界嘅係傳播界嘅接班人呢我見唔到啲記者喺現場呢目睹睇下究竟发生咩事是有好多感人嘅小故事嘅真係嘅。 呢、這个好诧异。咁其实我曾经搜集过为什么不支持 呢个 DBC 嘅理由嘅。 喂，呢、這个可能是一个好嘅论文嚟，真系。 系啊，有成三四个理由嘅，啊，即系有时间可以即系详细，即系讨论。 我相信你晏昼你仲会计加，继续会讲。 系啊系啊， 现场咧你会系三点到四点钟。 而家改咗五点好似。 改咗五点啊？ 好似改咗五点啊 ？OK， 咁啊，毛孟静咧就会代我哋做主持啦，咁就会有啊你啦，仲有啊彭志明咧，同埋有韩连生嘅吓。牛年山系 咁，所以咧我希望继续呼吁咧，如果你啱啱即系一觉醒来，我希望大家今天咧即系饮茶家庭聚会当然要啦，咁但系最好一家大细都嚟啦。我哋嘅集会一点钟开始，五点钟嘅十级自由风咧就喺呢、這个即系广场上面咧一平传播。 喂，佢一家大细你谂唔到，真系我系想唔到咧，原来呢啲咁样嘅系公众活动咧，集会咧。是好多一街大細喎，我哋啲活動 其實係好好嘅公民教育嚟嘅，即係呢啲公民教育咧，你喺其他一定揾唔到，學校揾唔到，其他地方揾唔到，而且係即係活生生的人證。 同埋其實有時我哋都有少少忽略，就係話，即係其實 DBC 其實係好多元嘅節目，唔係淨係講時事。 係冇錯。 譬如阿麥 Sir 啊，老年人、年輕人啊，以至其他節目啊，梁繼章嗰啲係好多元，係好多嘅受眾，以至到係一啲 少數呢啲多數族裔啊，音樂啊，都係一個係係聽眾。 咁所以係成個家庭都係需要。 好，新聞之後繼續傾。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早上九点，而家由文卓森报道一节新闻。数码广播员工连续第二晚在政府总部外集会，争取政府协助复播。大会指高峰期有5000至6000人出席，警方表示约有1700人。集会在晚上约11点结束。集会期间，大会播出一段录音声带，声称是主要股东黄楚标和台长郑经翰的一段对话，内容包括黄楚标向郑经翰表示担心 DBC 如果聘请李慧玲做主持可能会惹起中联办反感，有人表示不想卷入政治漩涡。黄楚标接受电视访问时不评论有关录音，指法庭有禁制令禁止讨论董事会内的事情。另外，数码广播主持刘南光宣布绝食，直至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同他们会面为止。警方在天水围检获一批价值756000元的毒品，拘捕一名男子。警员昨晚在天水围深湾路坑口村巡逻时截查一辆的士，车内一名男乘客将一个环保袋抛出车外，警员在袋里面检获一包约重一公斤的怀疑冰毒，并在该男子身上检获少量怀疑氯胺酮，他涉嫌贩毒及藏毒被捕。复办第二年的维港渡海泳公开组在今朝8点半展开，其中男子公开组由香港队的凌天宇卫冕成功。今次的维港渡海泳有1800名泳手参加，年纪最轻的参赛者只有12岁。今届赛道由鲤鱼门三家村的公众码头出发，终点是西湾河海滨公园公众码头，全长 1.5 公里。由于参赛者众多，大会引入两部水底声纳探测系统监察水底的情况，以确保泳手安全。巴勒斯坦举行七年来首次地方议会和行政机构领导人选举，但由于哈马斯抵制，选举只能够在约旦河的西岸举行，不包括加沙的地带。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在比拉市一个投票站投票时说，这个是属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民主选举，他同时对无法在加沙和东耶路撒冷举行选举表示遗憾。体育方面，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大部分时间小踢一人的曼城作客西布朗，凭住迪斯高在末段梅开二度以2比1反败为胜。曼联主场以4比2击败史笃城，洛伍尼摆乌龙令球队首先落后，但他之后亦攻入两球，云佩斯和韦碧克亦各建一功。另外，伦敦市打比， 车路士作客以4-2击败热刺，马达攻入两球并交出一个助攻。在积分榜上，车路士八战得22分，继续排在榜首，而曼联和曼城就同得18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今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好支持你哋 DBC， 我都好唔开心咯。你哋本来喺度做咁耐，跟住咧梁振英上到台之后咁快，就俾梁振英赶走咗你哋，你哋 DBC 就冇得听。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 好惆怅咯，我都好 down 个人，因为就系冇咗你哋咯，就系。 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 见到大家咁用力，但是似乎得嚟的结果都是这样。咁但系真好多谢你哋，即系 HBC 陪住我。 要不是有将来。 我都好喜欢听 DBC 歌，同妈妈一起都。我希望 DBC 呢继续啊可以营业落去咯。 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 如果真系 DBC 可以复办，咁就好啦。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82日，亦都是被踢爆酒后驾驶的第16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好像陈茂波觉得他认知能力低了， 他其实能力已经是低的了。相反我觉得他反而以为靠着梁振英撑腰呢做局长呢就有官威了。他覺得他現在處理緊億億聲的項目呢，咁你劏房啊醉駕啲咁小事呢，你唔應該糾正佢哋。我覺得佢嘅心態係咁樣。咁一個以劏房嘅邏輯思維嘅人， 乜都要舐到盡㗎嘛，佢係啊。 陳茂波，究竟你幾時先會引咎下台呢？ 放孔明燈之前許個願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 㗎。边会咁易啊？ 真㗎，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係唔好玩啊。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577 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中联办好反感，对不对？那些是好不想我们接受，好不想要他。 起码就可以证实呢，就是黄楚标是去问过，甚至你说请示过中联盟。 我们如果要捍卫翻香港的言论自由，我们不希望有一个所谓中联办逆而干预，我亦都不想这个阶段对我来讲，我这么快落一个判断一定是中联办。 在这一秒钟我开始绝食，我要苏锦梁下来跟我握手，我有礼貌，我要佢嚟同我握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 好，早晨啊！仲有我哋当然通常我都话啦，佢九点钟就 会有个特别嘉宾， 唔系特别嘉宾，风波里茶杯节目主持人嚟噶， 即系叫原主持人。 嗱，我系啊，原主持人， 听日就系，唔系你商台嗰个系喎。咁你可以咁講啦， 即係你越嚟越遠啦。 我俾人封咗第八次咪㗎啦，都習以為常啦，主持太嚴啦。嗱，首先聲明啦，今日呢因為係最後一日，我以為禮拜五，淨禮拜四，我以為禮拜五嗰日啊，係最後一日咧喺直播室度播呢個風波女茶杯咧。咁所以我禮拜五啊，當然有主持啦，好似都有。 咁你好似冇試過九點鐘唔喺度嘅。 今日有喺廣場冇咯，有咯。唔係咁今日咧就係、是、風波嘅茶杯咧，起碼喺呢個階段嚇係、最後一日喺呢個直播室廣播，亦都將會通過唔同嘅網絡啊環球廣播。爽報個網站而家正在錄影，不過可惜今日唔係直播，但都可以喺網上面睇到我哋廣播。咁、所以呢個咁重要嘅日子，我當然出席啦。但我亦都事先聲明啦，其實我就想先去探啊劉立剛先嘅。 係， 但就我諗啊，做完節目先去啦。 係啊，十點鐘後啊。 因為劉立剛咧，老實講，即係我又係你知我把口啊，佢哋成日話把口唔好啦，我承認臭我把口香，即係。戲子無情，好多人都咁睇嘅，好多人亦都對劉南光過去，因為佢係一個鞋星，或者甚至乎做一啲反派角色，好多人對佢嘅有一個印象，唔係負面嘅，即係一個鞋星就鞋星㗎啦，搞笑嘅嘢， 即係娛樂性比較高，騎 呢啦， 娛樂性比較高就唔係政治性多啦。 咁同埋香港啲戲啲戲子都冇政治性㗎啦。你估 Richard Gere 咩大佬？香港冇呢啲人嘅，暫時仲未有啊。咁戲子無情，咁但係你睇到嘅人係可以被感染嘅。劉南光嚟我哋呢度嘅時候，初佢淨係幫阿梁繼章做一個叫做星期日嘅節目。叫做武男特工队，咁跟住呢我设计咗个节目呢叫做呢个麻甩酥之后呢因为我去形象啦，其实真係就麻甩酥成样嘢就係佢打就是、打出去个招牌嘅麻甩佬。咁原来佢喺加拿大读书剩咩嘅时候佢做个柱嘅、 哦、 即係做杂水柱啦、当然 係 佢就做大柱。 即係炒下飯啊做下油鍋嗰啲囉，係啊我都做過㗎。 大柱即係嗰啲咩雜碎 啊。 咁我就搵咗佢同阿梁家權去做一個節目，係真係廣受師奶歡迎。 係。 佢亦都即刻我諗佢做過咁多份工，未見過一個團隊係咁樣。係。我亦都要向呢廣場啲工作人員呢致意嘅，因為我又唔係負責人，負責人其實係林毓華嘅。但你知係林毓華啦，林毓華就係一個啊，即係好多犯數嘅人。係，不過林毓華咧就全程投入㗎啦。但你知啦，我哋 DBC 其實係一種精神，係我哋嘅弱點亦都係我哋嘅缺點，唔係係我哋嘅優點亦都係弱點。就冇网管，冇大冇细，冇制度，三无啊！ 冇大冇细， 所以林毓华过去 咪好大感受咧。 我冇所谓噶。嗱，大家压力亦都大。 系 啊，林毓华咧系有时咧令到佢好燥噶，因为叫人做嘢，个个都你乜水啊？最当年啊 D 九，你 D 几啊？所以佢要做 D 九啊嘛？你 D 几啊？啊，即系我啲同事系会咁嘅，同每一个我哋 DBC 嘅同事咧，亦都系一个有性格嘅人。 系 嗱，如果冇性格，亦都唔会留到今日啦。 冇错。 咁所以就唔好意思嘅，即系如果我哋冒犯咗一啲合作伙伴，譬如一啲 supplier 啊、contractor 啊，一啲甚至乎义工啊，甚至乎大家同事啊，都有互相啊。顶嘴啊，争拗啊，甚至乎劈炮啊，吓、啊，甚至乎声言啊，就即系咩忽就而去啊，吓、 但好奇怪，又翻嚟嘅，然后佢哋话 你冇赢， 针对咧系某一个人有某件事嘅话，但系对件 整体的那个事件呢他是支持的。 每一个员工包括在直播室里面泰哥啊包括在在广场上面的人啊辉哥啊海琪啊 ,Q 仔啊林毓华啊 ,Sam 哥啊 ,Leo 啊讲少一个都不得的其实大佬不要我再讲下去啦总之全香港人全香港是 TBC 的人呢、okay. 功不可没、啊嗯。另外一样东西我们要讲的有些后生仔呢老实讲他们啱啱是离开学校可能第一份工就来 TBC 做不知道搞到这么大镬的。 嗯 啊第一山长水远初初想来打份工嘅啫我想他们都冇想过啊原来去到尾原来咁大镬嘅、啊。可能甚至乎认为呢份工系一个踏脚石嚟嘅啫喺学校出嚟。喂第一份工 ,DBC, 杀啦做马讲去啦。 啊 人工一万都唔到都杀你啦骑牛搵马啦咁。点知喺嚟到呢度原来呢第一一日可能连埋交通呢做16个钟起码、 嗯。 而且面对啲性格巨星呢俾人逼呀唔知问咩事。啊个个都性格巨星嘅听得嗱做得一个节目嗰、那个节目主持人话要咁样做去到另一个节目边个叫你咁做呀边个话俾你听呀啊记住呀、啊、望实我呀、啊、你只眼唔可以离开我呀、啊。第二个节目主持人就话：你成日超住我做咩啊？点解唔望住个 panel 啊？即系嗱，呢啲小朋友咧，我谂佢第一次，尤其是而家我啲80后、90后金菠萝嚟噶嘛，喺屋企边有人咁样窒佢嘅大脑？即系嗱，佢哋都一路做落去，当然亦都有人离开我哋啦。咁做到最尾咧，亦都有啲同事咧，屋企人好担心佢，因为有好多屋企人好似学文思潮咁，喂。你打工嘅做乜？你卷入个漩涡里边、 嗯、 啊！仲有个冇粮出，减人工 呢个最大镬。 喂，你而家系咪中咗毒？你哋 邪教嚟 嘅。所以呢个世界咧，今日仍然有啲报纸 系 话有正嗱《苹果日报》咧，我唔系话《苹果日报》，我唔系批评《苹果日报》啊、嗯，我唔系怕佢，又唔系嗱，佢做咗记者嘅天职。其中有一段呢就话某政界中人啦我最憎呢就自称政界中人嘅。你政界中人系鼠王芬啦系何俊仁啦刘慧卿啊李柱明啊啊抑或而家喺度乱噏嘢嘅蒋丽云都系政界中人㗎仲有黄小仪 啊, 啊即系你明唔明啊我哋以前最中意讲黄小仪㗎啦。 系啊系啊。 就话唉但系即系仲喺度有啲怀疑啊我费事帮佢讲啦。即系对我哋成个运动有质疑喂好心理好简单。你只要睇下 DBC 嗰班员工你睇下二波、 嗯、 你唔好睇林毓华嗱你可以话林毓华郑家富呢啲别有动机啊搞屎棍啊乜都得㗎。但呢班年轻人从、 嗯、 来冇参与社会运动污想想嘅流南江之流点解佢哋咁投入呢梗有原因㗎嘛佢哋知道呢一个系一个有个使命感。啊！佢哋永远都唔信大班，即系佢哋未见过伟大嘅人，我唔系我认自己啊。佢哋未见过啲伟大嘅情操，乜嘢都从一个功利主义去睇、 嗯、 啊！即系你明唔明啊？样样嘢咧啊，受害人，我原来我系受害人，要括号嘅。嗱、 嗯 啊，如果讲到喺传媒里边受害人，我敢认第一，边个敢认第二啊？ 嗯、 即系唔系牙刷？呢啲唔系牙刷嚟嘅，呢系伤感嘅、 嗯。 第八次封咪。入过医院流过血、 嗯嗯、 你话我系受害人仲要打个括号 是 即系唔系系嗰个记者如实报道呢就系、是、所谓呢啲匿埋喺背后唔敢表露身份嘅所谓政界中人嘅一啲睇法、 嗯、 对唔住你系冇良知嘅仲有我哋啲听众山长水远而家仲有啲听众呢乌下乌下因为点解呢第一可能佢琴晚去完广场返屋企瞓觉瞓醒觉收音机又唔开啊就即刻冲去广场准备又参加。嗱我正话喺出面都见到有听众嚟咗度。佢话去到广场冇嘢呀我咪走入嚟呢度囉咁。所以嗱、我哋好多呢啲听众嘅。我哋讲声对唔住因为系闯出嘅。因为我哋乌下乌下真系乌下乌下乌合之众嚟嘅。即系林毓华就乌合之众嘅棋手之一。系我哋系亦都冇办法接触到你。嗱，如果你而家喺广场度嘅，或者慢慢行喺中环，饮、杯茶食个包，或者真系好挂住我哋嘅，唔好意思，你搭车嚟数码港，可以同我哋探下班。虽然我哋冇人力做开放日，亦都冇人力去招呼你哋，但系都可以嚟呢度， 我都会出嚟同大家倾偈，我成日都会喺度噶啦。咁亦都可以睇下我哋直播节目，我哋会咪开咗窗帘去咯。 你自己八点钟就会落广场， 睇情况啦，因为我要问律师啊嘛。 唔系我谂而 第二样嘢咧，我讲埋对听众咧交代啦，佢哋咁又正话阿林伯又话啊跌跛只手俾10,000蚊佢啊。琴日我即系我个老板啦，我屋企嘅师奶啦，有个阿婆捉住佢监去写银码，要俾10,000蚊。又有啲义工喺侧边，大家七嘴八舌，不停劝阿婆500啦、1,000啦。嗰个阿婆嬲，我你俾我捐啦。 唔系，我都， 但系我都有嗱，我以后如果有啲咁嘅情形咧，我提醒下你啦，或者阿富啦，我哋啦。如果真系有人叫你咁样填银码咧，佢话10,000，你同佢填1,000够，你填咗落去画一线，够噶啦，攞走就算咯。所以做人就咁样识 do 啊嘛，太要，即系我都唔想，即系老实讲，啲老人家，我成日想我哋留翻啲钱去饮茶，即系个俾个心意得噶啦。 但有啲人咧系话要去入銀行又麻煩，佢話點解你唔俾現金，你唔收啫？最後我都好嬲啦， 手咪入咗箱度咯。 佢攞夾搭500蚊擺落去啊！哎呀，真係。 嗱，我哋有好多聽眾真係咧去咗廣場嘅，真係唔好意思啊！嗱，如果啲婆婆真係去咗廣場又冇地方好去嘅咧，可以嚟呢度噶。嗱，如果你搭的士嚟都得噶，你嚟到我俾翻的士錢你。唔係我真嘅，我唔係講笑，我自己銀荷包啊。你攞緊單嚟我照俾你、啊、你冇單都俾你話阿婆話俾我聽，我即係話喺金鐘搭的士嚟數碼港我俾、即係呢啲我仲負擔得起。咁、最對於我本人個官司啊禁制令呢、就住你哋呢啲咁嘅關於嗰個聲帶嘅內容呢、我就不方便評論嘅。但我可以評論，我不方便講參與。所以如果阿富你要講第二 part 呢，我就出去飲杯茶。同我听众倾下偈先，我9:30再翻入嚟。 好， 9:30我哋唔好讲啲内容啦，好唔好啊？ 好好， 好唔好啊 ？OK 啊，真系今日好乖喎、啊啊！ 我琴日见过一个资深大律师， 系嘛？ 固然都系一样嘢先。所有曾经参与过 DBC 工作嘅同事，做过一日好、两日好、拂袖而去，甚至乎告紧我嘅都好，我希望大家今日。8:00前呢返嚟广场，我哋起码一个大团圆结局，可以抛开啲成见，俾个机会你同啲听众接触。嗱，我係完全冇，我係你知 DBC 精神係从来唔计较嘅。你睇陈景辉琴日上台，我好多谢，好感动佢。 佢呢两日都有嚟， 唔系好感动，但系嚟啊！佢讲一句嘢，佢唔好再将我陈景辉摆上台，我嚟闹大班，一样话一样。嗱，你唔好摆人上台， 冇错。 嗱，所有同事我都唔介意开名，你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我哋啲，接触翻你啲听众，我觉得呢个机会系应该嘅。嗱，譬如黄师傅都翻嚟啦，咁点解我真会亲自打电话俾阿梁安琪？梁安琪我都你都可以返嚟。甚至而家告緊我嘅口出户言嘅杨美仪小姐都可以出返嚟。仲有洪朝峰我又好想去返嚟。即係你哋个个都可以返嚟。係唔係嚟撐場唔係咩係有机会同返你啲听众接触。我係唔可以剝奪你个机会嘅。好唔好啊 好。我哋呢即係大班就离开直播室，因为出面呢就真係有听众陆续呢嚟到我哋同我哋探班啊杜耀明啊。 刚才我哋讲到网上嗰个系呢个系录音声带，佢就系讲咗几个股东嘅对话。 係啦，中联办好反感。係啦，段就 系。咁讲咗大班呢办呢个系 DBC 嗰个系編輯嗰个系取态。 係。 亦都话俾啲系佢再三啊中谷佢嘅系董事同埋合伙人呢就话搞呢门生意呢一定好多是非。 好多是非呀、唔想不必要嘅损失。喂不必要嘅损失或者系唔想蚀你咪卖咗佢囉系咪唔好搞啦啱唔啱啊我哋真系不过又唔好讲住喎即系呢个世界呢即系因为头先呢有个网民问我去咗圣堂未。我就諗住即系 话俾佢听，我做完节目就赶去嘅，因为即系你知天主教嘅弥撒就分好 好重要， 好 重要 嘅。啊，唔知系咪啊？陈书记即系打嚟叫外望弥撒吓，而家咧啊，书记喺我哋电话旁边啊，早晨啊，书记， 早晨，早晨， 唉，今日系29嘅主日吓，我记得嘅，我就嚟去圣堂噶啦。 系阿陈日君书记系啦， 好多谢你啊，书记你打嚟系咪想嚟撑下我哋啊？ 系啊，我咧就就你知啦，我而家都唔方便太高调参加太多嘢。 系， 我 退休啦 吓。系，但系我好关心你哋嗰啲嘢啊，真系。 系，冇错。 我觉得真系而家即系我哋仲有少少可以出声嘅，俾人哋咁即系。咁落嚟咧，真係好唔啱嘅，即係一個兩隻真係唔見咗噶啦，就嚟 係啊，因為頭先啊，書記，我諗你從報道同埋頭先我哋再播餅帶咧，中聯辦好反感，話呢六個字，書記你聽完你都打冷震啦，會唔會啊？ 佢哋越嚟越即係赤裸裸咁插手噶啦，真係咁即係。我哋香港人完全和平噶嘛，系咪？有人大家讲咯，咁你又你又你又咁多渠道，你都可以讲噶嘛，系咪先？ 系啊， 点解唔俾人哋讲咧？我觉得真系好唔啱啊！完全违反我哋香港嘅传统啊！我哋香港嘅强点就系大家谂嘢，大家和平讲嘢，系嘛？咁如果取消咗呢啲，我哋香港冇嘢噶啦，完全变成同人哋一样噶啦。 同埋书记，我谂你都感觉咧，因为你都周不时即系喺过去你嘅工作上面都受到唔少传媒嘅报即系访问啦。我谂你都感觉到有时有已经唔少传媒系已经收个声啦。咁我哋 DBC 吓、仍然喺呢度继续希望说出真话啫。跟住中联办就话好反感啦。 我觉得咧，佢哋嗰班人咧，根本咧。冇尽佢哋嘅责任，我谂咧佢哋应该好欢迎呢度有声音，而且佢哋应该完全嗰啲声音传去嗰边。但系咧，我知道咧，我自己试过噶，啊佢哋有同我倾过之后咧，话唔传得上去嘅、哦，就同我倾过之后唔传得上去。咁话你同我倾乜嘢咧？系嘛、啊？你又唔话得事嘅，啊咁我讲咗咁多嘢，你话唔传得上去嘅、哦，即系上边唔中意听嘅，佢哋唔会传上去嘅。咁即系好唔负责任咯，系咪啊？即系好唔帮上边咯，你喺呢度嘅责任即系联络啫嘛，系咪？联络咪两边噶嘛，系咪先？ 系冇错冇错。所以咧，嗱，书记头先咧，你就话即系有啲传话人。有啲嘢佢係唔傳得上去咪即係報喜不報憂囉。係 呀咁好浪費囉。 即係所以有時呢啲嘢呢我哋希望書記嗱你打到嚟呢我哋嘅台長啊鄭經翰本來休息緊呢佢都入緊嚟呢而家帶緊耳筒呢我相信佢都想同你呢係講返幾句嚟去大家互相嘅即係支持。哎大班 早晨啊，书记，好耐冇见啦，问候你先啊。我唔系去休息噶，我系避，不过我避席噶。但系听到书记喺电话度，我梗系要欢迎你啦。多谢书记啊。 我都80岁噶啦，两次退休噶啦已经。 不过书记你80岁，你嘅思想思维同埋你嘅转动系唔似80岁。 唔系我哋香港人啊嘛，我哋香港人即系我咁多年系香港，啲香港嗰啲大家一齐建设噶嘛，即系冇人想佢真系俾人哋破坏噶，真系。 阿书记啊，你。同我哋傾呢即其實你都一路都有跟緊我哋。 唔係啊我跟得好少啊。 跟得好少。 我呢一陣好忙啊。 係。但係你睇到報紙聽就睇到。 係我都睇到最近睇到呢好擔心啊真係。係。而且覺得好唔啱㗎係咪即係點解要插手呢佢哋。 係。阿書記啊你就話你而家就唔係好方便好高調但係當然呢我哋都想即係呼籲更多嘅群众能够参与我哋今晚啲集会， 系啊，我真系希望啊啦啦。 你嗱，我当然 我自己就唔方便， 我知道你可以喺呢度同我哋呼吁一下啲。 系啊，我真系啊，我真系希望香港人关心我哋仲剩翻嘅嗰个个言论自由啦啊，即系有一个咁好嘅电台咧，即系俾我哋能够大家。即係講下我哋真係心裏面諗嘅嘢呢係咪咁即係如果俾人哋個破壞呢我覺得真係好可惜㗎。我希望多啲人出嚟啦啊我知道 香港人而家真係好攰啦，有國民教育啦，有咩咁好多嘢，不過真係唔可以放鬆嘅、一放鬆呢就我哋好大損失嘅，我真係希望多啲人出嚟支持你哋啊，真係 好多謝曬書記、希望書記繼續同我哋祈禱，亦都 係係啊，我哋大家嘅嘢嚟㗎，希望大家支持、 書記為呢個香港言論自由核心價值祈禱得㗎啦， 係 啊，好啊好啊， 多謝書記、 多謝曬，多謝曬書記，多謝曬書記嘅，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我會去望嚟曬㗎啦，書記之後，多謝曬書記， 好啦， 拜拜拜拜，書記真係專精。即係專你唔好走住啦，我哋都唔夠時間播㗎啦，不過呢你真係都要。 你呢就話俾你聽，我出去招呼我哋聽眾。我聽到你話有個 CK 打電話嚟，我唔理啦。書記又唔係 CK 喎。我以為 王子健啦，又邊個 CK。跟住我入嚟，好在阿妹妹仔話俾你聽，阿書記打電話嚟。我書記。 我見到你入嚟就驚。希望你入嚟，有個書記， 書記，我死啊！唔係嗱，可能我冇諗住書記會打你，所以喺個人咧聽嘢好得意嘅，係憑直覺嘅，即係食嘢都係味覺都係嘅，所以有人講咧，你冚住眼咧，其實食乜你都唔知嘅，係所以其實咧，所以我憑直覺咧，我冇諗住阿書記咁早會打電話嚟，亦都唔知道書記原來係我哋 DBC 嘅聽眾， 關心好關心我哋， 所以咧即係呢一點， 唔係我知道，但係書記一定關心香港核心價值。嚇，關心言論自由呢個我完全冇懷疑嘅，但我唔知係 DBC 嘅聽眾，所以 DBC 好多人話我哋依家老人院電台嚟㗎。都唔介意嘅，因为我自己都系咁老啦，坐喺度加埋都百几二百啦，差唔多，一定过二百， 过二百， 计埋书记嗰80就 实爆表啊！ 好啦，我哋一阵间嗱新闻之后咧，就会播出第二段嘅声带，咁啊，大班你继续招呼下我出边嘅听众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早上9:30，而家由文卓森报道一节新闻。数码广播员工连续第二晚在政府总部外集会，争取政府协助复播。大会指高峰期有5000至6000人出席，警方表示约有1700人。集会在晚上11:00结束。集会期间，大会播出一段录音声带，声称主要是股东黄楚标同台长郑经汉的一段对话，内容包括黄楚标向郑经汉表示，担心 DBC 若果聘请李慧玲做主持，可能会惹起中联办反感。同为股东之一的行政会议成员李国章表示，电台不应该评论中国内地的事宜，认为河水不犯井水。黄楚标接受电视访问时不评论有关录音，指法庭有禁制令禁止讨论董事会内的事情。另外，数码广播主持刘南光宣布绝食，直至商务及发展局局长苏锦亮和他们会面为止。警方在西区瓦解一个国际贩毒集团，拘捕一对怀疑是集团核心成员的外籍男女，他们涉及贩毒和制毒，行动中检获市值近300万元的可卡因。港岛总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根据线报，昨日在西区第三街和西边街交界截查一名32岁的外籍男子，在他身上检获大约0.5公斤怀疑可卡因。警方其后到第三街一个单位搜查，再检获大约2.3公斤怀疑可卡因、小量大麻、一啲制毒工具及约14万元。在单位内拘捕一名28岁外籍女子。复办第二年的维港渡海泳，男子和女子公开组分别由港队的泳手凌天宇和邓泳恩成功卫冕。今朝8:30，1800名泳手在鲤鱼门三家村公众码头出发，终点是西湾河海滨公园公众码头，全长1.5公里。参赛者当中年纪最小的是一名12岁的学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75%，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冯达正及达冠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数码广播，市民的心声，但愿你听得更清。 今年嘅10月咧，我就好唔开心，因为知道你个台嘅事。无奈啦，好多嘢好无奈。咁、其实我哋成家都好支持你哋嘅。咁我哋系好希望你哋可以继续啦。 好啊， 你无论你哋点嘅样都好啦，我哋都会一定支持嘅。 好啊。 好可惜啊，都系听唔到麦 Sir 把声。其实我冇谂过你会参加耳播嘅，我欣赏麦 Sir 你嘅，呢个总算系个 Never Give Up 嘅好榜样。 好惆怅咯，我都似好 down 咁嘅人。因为就系冇咗你哋咯，就系。其实世界系冇公平嘅咯，即系见到大家咁用力，但系似乎得嚟嘅结果都系咁样。咁但系真系好多谢你哋，即系 NDPC 陪住我。 数码广播，市民的心声，但愿你听得更清。 D 一百即买即播分类广告，争取 DBC 复播运动行动委员会呼吁全香港反对灭声，希望还 DBC 于民嘅朋友们，今日政府总部见证。我们争取复播最后一战，争取 DBC 复播运动行动委员会不见不散。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中联办佢咁反感，阿 David， 佢系好唔信我哋，好唔想要佢。 起码就可以证实咧，就系阿黄楚标系去问过，甚至你话请示过中联办。 我哋如果话要捍卫翻香港嘅言论自由，我哋唔希望有一个所谓中联办逆义干预，我亦都唔想呢个阶段对我嚟讲，我咁快攞个判断话一定系中联办。 喺呢一秒钟，我开始绝食，我要苏锦良落嚟同我握手。我有礼貌，我要佢嚟同我握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 早晨，早晨， 早晨， 系啦。新聞之前同陳日君書記嘅對話，陳日君書記咧係專程親自打翻嚟咧，嚟去即係撐我哋 DBC， 撐香港嘅核心價值，撐言論自由。我哋相當嘅多謝啊書記。嗱，我哋把握時間，因為始終咧36786789呢個電話咧，我希望大家記住。今晚11点之後，如果你想知道我哋 DBC 嘅一切嘅動向咧，你就可以打36786789。 係啦，好抱歉咧，11点钟嚇。午夜之後呢，我哋就唔會再有其他嘅係聲音會播出嘅。 冇錯，冇錯， 死跡啊會係。 阿林伯，我哋把握時間，因為仲有第二段嘅聲帶呢，我相信啲聽眾呢都可以同我哋繼續，我哋同我哋分析一下。而家呢一度呢就係、坐咗喺度啦，黃楚標又話唔肯買， 翻大班嘅股份，亦都唔肯卖股份俾大班，就搞到我哋 DBC 咧不上不落， 系 就不高不低， 有钱不买架飞机仲稳阵啦。 系啦，不如我即刻去听听，好嘛？ 嗯。 但 系 我 可以 同你讲，你亦知道我点解唔买噶。我买你话多时啊，我攞多啲钱出嚟，我买我买嚟做乜嘢？但系我唔同你买教授，我不如买个飞机，我仲稳阵。我但系你冇过嗰个，我就觉得唔应该我哋买买嘅嗰啲。 但系如果我揾到人买，我揾到合资格嘅，你就冇得拒绝。 系，但系我哋呢个人先得我哋做咧，就唔似好似大家咁谂，有几大啊？咁其实。 嗱呢段声带咧， 精彩啦！真系 头先嗰段就叫做中联办好反感。 嗯， 呢段声带咧，不如话不如买多架飞机好过吓、啊，即系嗱呢一句即、就、系、是，喂我宁愿买多架飞机啊，都唔买翻你。不过你唔买咁咪算咯，你咪不如你卖咗俾我哋、嗯，然后将啲钱咪买多架飞机咯，系咪？ 咁但系你。前面个细细声你听到㗎嘛。我唔卖得俾你你都知啦。即係、啊就是、有隐忧㗎。 我唔卖得、啊、你知点解我唔卖得俾你、啊、买嗰个自己攞嚟搞、嗯、即係攞嚟衰呀。你同我、啊、我同你讲你知道我点解唔卖得。 心知肚明啊心知肚明。 哎杜月明点分析话 冇嘅呢个即係当然啦，呢个其实就根本系需要攞出嚟讲翻，究竟点解你觉得我心知肚明？心知肚明啲咩嘢咧？咁系嘛？但系就即系话 understood 噶啦，即系明。 understood 啊，咁明咧，如果再配合翻上一段，咁就可能解话到啦， 系、嗯、嘛？ 配合翻上一段就讲紧中联办啊嘛， 系 嘛？最重要嗰、那个 即系政治任务， 啊、 我宁愿买多架飞机。 唔系，即系话唔系钱嘅问题，钱可以买飞机、大炮咁都得， 系啦， 咁啊，而家政治 苏锦良局长，如果你听嗰啲又唔明白嘅，你听阿杜耀明教授咁分析，你明唔明白咧？点系叫做商业？点系叫做股东嘅争拗咧？ 系，即系换言之，好清楚就系、是、话、啊、经济唔系一个考虑咯。啊，飞机、大炮都得， 系 系呢样嘢唔得， 冇错，系啦， 系嘛、 啊？商业考 咁就非经济。如果再加埋上一段，就政治咯，即系。 即系嗱，你头先阿杜月明你讲心知肚明咧，想当年董建华咪又系咁样同我哋即系你 反对派啊，佢哋啊 ，Q&A 嘅时候。吓、啊，即系你心知肚明，你自己做紧乜啦？吓、嗯啊，你哋班民主派咁，即系乜嘢都系用一啲心知肚明，你知你系咩人？啊、你吓、啊、我，你又知道你而家做紧乜嘢嘢啊？大班，系、 嗯、 咪？你搞到个台又话要揾李慧玲，又呢度闹嗰度闹，你知道我唔卖得俾你噶啦，我买多架飞机啲钱都好啦，我都唔。会买你啲股份，又唔卖得俾你，唯一就系政治任务，想你 DBC 死， 嗯， 就系咁简单。咁呢个咁简单嘅演绎啊，你苏锦良，你都竟然就系、是，不过咁佢系民建联副主席啊，大佬，原民建联副主席吓、嗯啊，即系你面对咁嘅课题， 我话知嚟自边个政党啊？你而家坐上个政策局嘅局长，你要负责，你要做嘢。 咁你世界上就唔系咁唔系咁。 如果你唔做嘢咧，我就有合理嘅理由相信你系受咗梁振英特首嘅指示。细佬唔好喐啊！ 系咯， 我睇住噶，系嘛？ 系嗱，不如咧呢、這个嘅你琴日呢个啊林伯将呢个声带啊喺。YouTube 得到大家广泛流传，跟住有记者咧就访问啊，呢个系 TVB 嘅访问，咁、嗯、啊听下黄楚标点样回应咧，好嘛？ 而家嗰个叫做法庭咧，有个叫做禁制令嘅，禁止大家都唔好讲个董事会入边嘅嘢。咁如果佢话呢柄声带董事会录嘅。我哋唔方便评论，都唔系叫咩政治打压啊！如果政治打压，佢咩复仇者联盟啊，郑家富唔接心都喺我哋个台度开台啊！咁点解会开得到？佢最大嘅惹火系郑经汉，唔系李慧玲啊嘛！佢因为佢系冇经过董事局同意嘅，董事局系唔同意嘅，有疑波，有涉及好多法律上嘅问题咧，我未厘清。即如果萬一佢如果二博佢仲係話 是用住我哋嘅频道。如果万一佢系俾人讲告诽谤嘅时候，我哋公司都要负责任。 嗰个法庭啊，你听到嘛？导演明啊，林伯，佢喺嗰个法庭啊，佢可能会话，诶、哎，即系就嚟去到呢、這个即系。啊、上面、啊、北京的這個、啊、中央法庭、啊、不過呢我想跟黃楚彪說，即是你亦都在這段的他第一他沒有完全否認這個段落的內容，他不敢否定、 嗯、 你細心聽、啊、作為學者、嗯、我想杜月明你都希望你、嗯、即是都給一些意見我們。通常如果假的，喂我沒有說過啊， 他沒有否認假， 他沒有否認，当然佢冇完全承认，但系冇否认，咁冇否认。 佢隐约系好似承认咗系呢个董事会嘅录音嚟噶，系嘛？ 咁 即系我冇听错。 其实间接承认呢件系承认咗，不过咧系你嘅演绎可能错，个矛头吓、啊、核心人物唔系李慧玲，唔系你吓呢、啊這个林伯，唔系吴志森，唔系郑家富，系郑经翰。 同埋佢提到一樣嘢好奇怪呢，講易播呀可能有好多種種嘅責任問題，但佢作為一個董事會主席添係咪，佢究竟喺易播之前到到而家第七日啦，佢究竟有冇同呢個管理層呢即係去溝通過了解過程呢，佢有個責任㗎喎。我就唔知呢、這個， 即係據我哋理解呢，我哋阿林伯，我哋成 佢可以同 TVB 講啫，唔可以睇，即係 DBC 嘅， 即係阿大班就成日同我哋生、嗯、要開會嗰陣時就冇人到， 嗯 啊、但係就有時又要隨傳隨到， 嗯、 跟住一大沓律師信，咁、嗯、你真係如果想真係搞好個電台， 係 唔係咁嘅手法？ 仲有一樣嘢呢，佢話有個法庭嘅禁制令呢、 嗯、 禁止大家呢講乜講乜， 嗯、 對唔住。嗯個禁制令係對好多人呢係唔生效嘅、 嗯， 只係針對某一個人啫噃、嗯。 即係佢好明顯呢，即係你知啦，黃楚彪即係佢遊走兩地， 嗯、 啊內地與香港嘅法律呢有好多嘢都未必同嘅。 大陸法點樣理解呢個禁制令我就唔識啦。 我哋就即係法庭嘅嘢呢、嗯、歸法庭。 係 呢件事呢。嚟到呢個今日，我哋呢個公開咗呢個對話呢、嗯、如果既然有兩頭先我都聽咗，一個就是中聯辦好反感、 嗯、 一個就寧願去買飛機、 嗯、 都唔買返啲股份等你死。 好啦，嗱，等返一個易播嗰個法律問題呢， 係 我哋就如果你咁講呢，我就而家即刻我唔係主持啦，我就戴另一頂帽啦。 好， 作為員工爭取復播嘅係一位代表呢，我就覺得好猛憎，亦都非常之反感，咪嬲怒。你呢個咁樣嘅電台嘅主席、 嗯、 股東， 嗯、 我哋員工係唔出糧幫你義務做工作，係同你保住呢個牌。你居然用咁嘅態度， 係啊， 你係完全係冇良心，你係 即係你 良心狗肺啊！你真 係用呢一個咁樣嘅角度呢、啊，你就知道根本已經係兩碼子，大家已經係不、啊、道不同， 係 嚇。啊即係志不同道不合、啊、我哋大家已經好明顯我哋做緊嘅嘢佢哋就好唔高 興。經過一晚嘅休息唔係好休息，我都冷靜落嚟㗎喇。頭先係真係扯火㗎、啊、我又調返轉嚟，而家我做返主持啦、 嗯。 作為主持人呢，我話俾阿黃先生你聽、 嗯、 你太過唔懂香港嘅法律啦。 係 誹謗呢係會告個別人士，可能會告埋個持牌公司、 嗯、 但如果你係有參考過呢個係商業電台係涉及、謝偉俊控告鄭經翰及林毓華、 嗯、 及商業電台嘅誹謗案呢、 嗯、 如果你有睇過喺終審法庭嘅裁決，你就知道啦，你定個台由公司係冇事㗎，好、 嗯、 簡單，如果我哋嘅言論或者我哋嘅工作係涉及到有咁樣嘅違規嘅，电信管理局、通讯管理局会放过我哋，苏锦良立即行动啦， 冇错， 拉人添啦。 好啦，唉，即系网民咧都叫阿林伯咧，即系保重身体，因为大家都喺新闻嘅报道咧都见到你琴晚咧，正如我都讲啦吓，个伴娘话俾我听你激动喊嘅啫，即系我因为我一路做紧嘢啊，你知啊，做紧啲隔离，真系入到新娘房。啊、通常是开緊睇电视嘅啫，一个伴娘听緊 DBC, 跟住话俾我听，你一阵间尽快返去同我问候阿林伯，係咪即係呢啲就係市民嘅声音。 我网上呢同埋、啊、我见到好多现场嘅係观众同我讲，佢鍾意我啲笑声，我从来都係咩事天道嚟，我当佢起冚㗎。但係喺呢件事嚟讲， 是不可以，同埋我是真的担心的，我是不想累大班的嘛，你明白真的。 我是昨日。 大班又回来了，是啦。Hello, 你好。 要坐几分钟我不回来。 我知道你在外面呢，即是好像坐这个 监听住。 是啦，硬 的。我预咗㗎啦。历史时刻见证的风波的茶杯。一又告一个 chapter 告终， 嗯， 啊，即系另外一页嘅将来又系， 好， 啊，即系阿林伯琴日咧，我就唔方便去现场啦，家父啦，包括啲资深大律师啦，吓，都话大佬你快啲，你唔好，你总之你唔好参与啦，关你事啲嘢，关你咩事咧，吓，咁我系睇住个电视，即系睇住直播啦，我又要好多谢嗰啲网络。 是 昨天有些网络直播呢，他们都呼吁人家捐钱给他的。 嗯， 我也考虑呢，希望在我在广场集知道的钱呢，捐一部分钱给他们。 嗯， 因为其实我们在广场集 香港的独立媒体 在广场捐的钱呢，嗯，其实呢我们都有讲的用途的，嗯，其实最主要的用途大家忽略了的， 嗯， 就是扣除了那个集会广场集会的开支呢，嗯，才捐给塑造基金的。 是 啊，所以我是会在其中一部分呢，嗯，我会同学辉商量咧，系会捐翻一啲咧，俾呢啲独立嘅媒体，去作全球广播。多谢，我睇咗阿林伯，喊到 free flat 咧，我都搞到我都喊埋，啊，即系好多谢林伯啦，咁多年即系交情咁使讲啦，客气嘢无谓讲啦，兄弟就兄弟噶啦， 系好。 同埋你好介意当年嗰个官司唔紧要嘅，我而家做咗诽谤专家，大家。即係我作家學費嘅，即係第一我對法律有興趣，讀過下啦，第二樣嘢有實踐經驗啦，去咗28日法庭，又俾法官罰過， 嗯， 又俾對方嘅大律師質， 你 遭質過， 你個牛欄啲牛俾人拖走曬啦， 拖咗曬，係 嘛？ 即係都有益嘅，同埋喺歷史上最重要， 喺 嗰，那個羅卜嗰度啊， 會 有任何人讀。你知唔知真係有個朋友搵我去讀緊 JD 啊，讀中大，一讀到呢個誹謗，佢話，嗯，大班我嚟搵你，你俾個 lecture 我，我同佢講完曬之後咧，哎，佢掂啦，我呢個功課做到啦，咁，即係我真係都好熟悉。嗱，我而家有兩樣嘢想講嘅， 好啊， 即係喺聽電話之前，我哋要對焦，嗱，第一，如果大家咁有留意報紙嘅咧，好過癮嘅， 嗯 ，DR 大家知道乜嘢啦？一个累死人嘅美容机构， 嗯， 你知唔知高永文出嚟讲咩？佢， 嗯， 就系问责局长，佢话佢要评估下 DR 美容一旦倒闭对社会嘅影响啊！喂 ，DR， 喂，佢搞错应该系 DBC 啊，D 就系 D 啦，不过就唔系 R，就 DBC 应该行先嘅。即系如果高永文为咗间累死人嘅美容公司啊！嘅倒閉佢都要關注嘅，咁你蘇錦良做乜呢？嗱，呢個第一點，所以唔好再鬧啦，嘥時間。 冇錯 ，DR 最好嘅，唔好再講嗰啲咩嘢，以前亞視咩嗰啲咩股東爭拗啊，咩奧運會啊。 阿大班頭先我講咗，就係，是，因為佢哋自己要有用個 DR 啊，梗係要化個妝噶嘛，要整個容噶嘛，大佬佢好緊張呀，你知道啦， 好嘛？呢啲係醫醫相衞。 係，喂，我哋即刻聽啲。 第二樣嘢最重要，對焦。 好， 好多人咧就去唔同嘅渠道投诉， 嗯， 其实大家忽略咗，我都忽略咗，我今日系突然间灵，即系有灵感啊！突然间闪一闪， 系 当年沙士嗰阵时， 嗯， 因为我哋口不择言啦，一句狗官啦， 嗯， 同埋闹啊高永文咧，就惹嚟1000个投诉嘅港管局， 系， 所以我哋听众当年冇 Facebook 噶， 嗯， 我啲听众系3000个反投诉， 系， 终于咧就冇事啦，当然， 系， 嗱，其实作为一个广播机构，大家要对焦， 系， 当然我哋都唔反对，亦都鼓励大家唔同嘅机构投诉， 系， 但其实对焦系电管局， 系，通讯 局，所有人要去呢个通讯管理局投诉 DBC 停播， 嗯， 佢一定要处理嘅， 嗯， 嗱，呢个就对焦啦，嗱，所以我哋大家都忽略咗嘅， 唔系，有啲听众咧都去咗呢个系申诉专员公署都得， 唔系嗰个系得，但其实最对焦系电， 同意， 呢个一定要。同埋立法会申诉部咧，立法会就而家已经聆讯啦，嗱，唔好争取时间听电话。嗯， 好，白太早晨， 早晨，白太， 早晨啊，白啊， 唔好意思啊， 郑家富，大班， 仲有杜耀明教授， 杜教授啊，林 早晨， 早晨，早晨， 我永远支持你哋噶。咁我希望我有一分钟嘅时间讲嘢。 好啊， 有 前日去到广场咧，仲搭紧台嗰阵时咧，就有东方记者咧就喺度访问人。 嗯， 终于佢就走埋嚟访问我。咁佢话：你举住个牌愤怒了，你系咪真系愤怒了啊？ 咁我話我想請問你，我而家嚟，你估我而家嚟飲啊？啊，我話我做笑笑口同佢講，我話你年輕人，你唔覺得你嚟遲咗啲咩？我話而家啊，一個人病緊嘅時候，你唔去探佢，哎，人哋你而家嚟做乜嘢？我而家嚟送終啊！我話仲有你哋做記者嘅年輕人，唔該你哋啊，讀新聞啊，唔該你哋讀好啲，唔好學到好似大陸嗰啲訪問嗰啲在囚人士啊，你嘅心情點啊？人哋傷到就嚟死啦，你係咪好難受啊？我唔該你揾啲有智慧啲嘅問題嚟問我哋啲聽眾啦，我話。咁佢哋係咪覺得言論自由被打壓咧？我啲有錢佬嚇、啊、有咁多錢唔去做善事，攞出嚟以本傷人。我話呢啲就係我哋香港嘅核心嘅價值。我話我而家喺度，我公開我呼籲你個黃楚標，我唔理你用咩手段你去換取呢個財富。你就算有本事，你換到你去大陸，你做國家主席係你嘅事。但係如果你用啲咩手段嚟想攞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去換取你自己私人嘅利益咧，就冇可能嘅，因為呢度係香港，呢度唔係中國大陸。 冇錯，講得好，多謝曬你白太嚇、啊，我哋繼續。 多謝你白太， 曾小姐嘅電話，曾小姐。 早晨，早晨。 早晨， 係各位好啊！我其實係去咗兩日，我係做義工嘅。 多謝， 我想講下咧，嚇喺嗰度我見到嘅咧，唔係靜止跌低跌傷手嘅阿婆。第一晚我見到有四五個失明人士，膊頭搭膊頭離開，跟住我要護送一對失明夫婦。去搭巴士行到去皇后大道东八号行几远我哋。 好远喎。 哇嗰度嗰度肯定。係呀即係嗰度肯定嘩行半个钟喎、 啊。又上楼梯又上边桥落边桥。 係呀係呀。 香港事实上唔系一个系话佢哋宣传嘅咩无障碍城市。我同一个坐轮椅嘅朋友讲过我话你嚟嘅时候你觉得点讲都系障碍重重。 障碍重重。OK, 好啊。 仲有琴晚有个又系失明嘅。 唔好意思啊，我要讲一讲啊，因为琴日咧，呢个龙凤大茶楼嗰个节目时段咧，我见到一位坐轮椅嘅听众咧，我因为太多人搵我签名影相咧，我忽略咗佢嘅。其实我一路想同佢打招呼嘅，佢坐住轮椅喺侧边一路望住我，我唔好意思啊。琴日我真系忽略咗你嘅，呢、這个我又要喺呢度道歉啊。啊，继续啊， 曾小姐， 嗰位学生话想搵啊吴志森。佢话原来佢系要亲身多谢吴志森帮佢阻止咗呢个深江万人院杀校。吓、其实系我哋佢哋嚟啊，系知道咧呢班弱势社群咧系知道边个真正系帮佢，你知道呢把声音系唔好。 其实曾小姐，我哋通过佢哋啲组织咧，其实我哋系将一批收音机咧以特价咧。卖俾佢哋嘅，所以佢哋有机会可以听到 DBC 嘅。系啊，我两次啊，琴日同今日我问嗰班失明人，我话你哋好中意听心机啊，佢系啊，系我哋嘅娱乐嚟噶，唯一嘅娱乐，我哋睇唔到电视。 好多谢晒你曾小姐，因为今日好噶， 继续努力啊！ 几分钟啊，我哋听多一两个电话，何小姐， 何小姐，早晨，何小姐， 早晨，何小姐你好， 早晨啊，大班 你好。 我谂今次咧，可能系我最后一次同你讲电话啦。 唔好咁讲，点解？ 唔会，你放心，希望在人间。 唔系，听下何小姐讲先啦。 落闸熄灯嗰日，之后我慢慢，我都试下开下个机，咩声都冇。 何小姐嗱，唔好咁消极，亦都唔好咁伤心。你都知道我被打压嘅。所谓括号被害者、受害者咧，我都系处变不惊。嗱，我哋一定后会有期嘅。嗱，可以保证你，我哋所有啲同事，我哋啲节目主持人，一定有机会喺唔同嘅媒体或者唔同嘅平台咧，大家后会有期。 冇错， 你要记住呢句说话，呢句我系向当，我系向所有听众。承諾嘅，有個聽眾就話：擺咗上 Facebook， 佢大班你遇人不熟，啊，而家要懲罰你啊，罰你咧而無開咪。我其實過去嗰四個月已經係而無開咪，唔使擔心，我撐落去繼續。 大班佢真係錫緊你，即係你唔使俾錢嚟開咪啊！ 我唔使俾钱你， 系 射住你，成本身家俾晒啦， 即系比起之前好啲噶啦。OK， 咁啊几惨。 你仲喺唔喺度啊？ 啊，何小姐，你唔使担心啊，知唔知啊？啊 ，OK， 何小姐， 我今晚 我今晚去噶，你今晚嚟搵我啦。 好啦， 总之你继续撑住，冇呢个世界冇最后噶， 冇错， 只有明天嘅啫。 OK， 我哋永远都系向明天看嘅。 我相信大家都听到大。 其实咧，我哋用少少大茶楼啲时间啦，我哋可以加时嘅，即系。大茶樓嗰班兄弟都唔介意嘅，因為咁多聽眾打電話嚟咧，我哋可以做多半個鐘頭啦。我希望阿請哥唔介意啦嚇，啊咁啊，陳生， 陳生， 何小姐今晚見啊， 好，陳生， 陳生你好， 阿台長鄭景翰先生， 係呢個落難台長嚟嘅呢個， 你始終係永遠嘅台長啊， 落難台長嚟 嘅，係你好。 唉，郑家富先生， 系你好， 仲有杜耀明教授， 系做股票嗰位陈生啊，琴日你揾我嗰位啊， 系知道。 喂，咁我想谂翻起一段嘢， 嗯， 阿青岛个老板何柱国讲阿特首冇话佢嗰番嘢破产冇诚信，我谂佢就因为要特首呢份工啊，一全部嘅嘢都要放弃，一定要听佢支底，如果唔系佢。冇錢養家，所以佢家全部都要聽我上頭個嗰支笛啊！ 哦，咁樣， 佢今即係阿何生，你講得冇錯，已經係破咗產都冇誠信嗰啲人嚟經。 阿陳生，你今晚幾多人打？帶幾多人嚟撐我哋？ 我全家， 全家， 多謝你，今晚啲朋友啊，最好一拖一啊， 係啊， 多謝你啊， 好多謝曬陳先生嚇。 尋晚我哋呼籲現場嘅係朋友係咧一拖五。 一拖十啦， 一成五啊，咁样吓，系吓。 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喂，大班嗱，一阵间不如咁啦，十听电话，我相信咧，即系我哋呢个台， 因为我哋叫啊， 系啦，叫佢哋继续听啦， 叫佢听啦，因为我知阿刘，我知阿郑家富赶住去做证婚人， 佢今日系望 你， 你 可以走先， 我望你杀，司机打开嚟睇我，我其实系望开十点钟嘅离杀嘅星期日，咁我迟少少噶啦。 要啦，咁你快啲走啦，你快啲走啦。 咁我谂咧， 我哋 阵间 我哋大茶楼，大茶楼继续啦， 大茶楼继续听吓， 唔好阻啲大茶楼。 我哋今晚见啦，吓大班 五点钟 有机会嘅。